Episode 15. Dialogue 57. 喂， 请问高大中在不在？ 请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他在不在家。大中，电话。 好，是谁？ 我没有问，但是我想是张有生。 喂，我是高大中，你是哪位？ 大中，我是张有生。 啊，小张，你好，有事吗？ 没有事，我女朋友要我问你，觉得李小姐怎么样？ 我觉得她很漂亮，我很喜欢她。 那你为什么还没有给她打电话？我们给你们介绍以后，你没有给她打电话，所以我女朋友很不高兴。 我这星期太忙了，没有空。下星期有两个中文考试。 李小姐的中文很好，她在家跟她爸妈说中文，我想她可以帮你准备考试。 是吗？太好了，她家电话几号？ 我找一下。啊，在这儿。她的电话是458-2697，要是方便，你可不可以今天给她打？ 好，谢谢。我现在就给她打一个电话，请她跟我去喝杯咖啡。 大中，我得给一个朋友打电话。 对不起，我姐姐要用电话。 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